情仍然未能够受控，唔排除实施24小时宵禁，进一步限制民众外出。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今晚有薄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听晚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4%。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19点，跌207点，总成交金额975亿9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4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5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0.6升6毫，中国平安75.7跌5仙，阿里巴巴181元升1.3，建设银行6.27跌6仙，友邦保险67.2跌9毫，美团点评89.4跌1.35毫，中国移动56.25升1.5毫，盈富基金23.5毫跌2.5毫，小米集团10.2跌1.4毫。外币对港元的买价：美元7.755，英镑9.182，瑞士法郎7.964，澳元4.599，加元5.435，新西兰元4.52，欧元8.4652。每百日元对港元7.021，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47。日经平均指数报18664点，跌882点。港金现价报147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0.19美元，卖出1604.84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Sammy 先同大家讲隧道方面嘅情况，红隧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就去到新鸿基中心；西行过海，龙尾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啦，排到去桥面灯位。红隧九龙入口暂时只有公主道过海有车龙排到康庄道桥面。其他路面情况喺港岛，较早前咧，坚拿道天桥去翻告示打道方向，去翻红隧方向啦，近住皇后大道东湾位前少少嘅交通意外已经清理好啦。咁而家咧只系一带车多。喺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骏发花园一段慢车，龙尾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龙尾康庄道桥底。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东区走廊、东隧出口去中环。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登记做选民，限期要留神。 大家好，我是敏感时刻的 Kitty 崔洁彤。我现在养紧的小狗小猪咧，是领养翻嚟的，佢又嗲又乖又听话。其实宠物的品种和年纪一啲都不重要，而且仲有好多被弃养的动物都等紧我哋的拯救和关爱，所以大家一定要以领养代替购买。我已经登记了成为选民啦。如果你都同我一样关注动物权益，记得在今年立法会选举中投票，选出民意代表向政府表达我们的诉求。如果你未登记成为选民，可以在选举事务处网页或者通过传真、各区民政事务处、公共屋邨办事处或者选举事务处索取地方选区选民新登记申请表，5月2号就截止了。 密切留意由选举事务处孖住香港电台第二台合体策动的音乐选民有得揀互动游戏， 由投选心水歌曲感受选民的意义，你更加有机会赢取选民有礼心意包。 政府已扩大疫苗资助计划，流感疫苗的资助组别已经扩阔到包括50岁或以上人士、孕妇、儿童、智障人士和领取伤残津贴人士，去参加计划的私家诊所接种都符合资格获得资助，金额还提高到每剂210元。

前细细个嘅时候，你要揾嘢咧，揾唔到嘅话，你会点？揾你妈咪咯，因为妈咪乜嘢都知道佢哋摆咗喺边一个地方噶嘛。 寻找句号，原来无后路。寻找问号， 到你而家大个，你可能揾啲嘢，你妈咪帮唔到手噶啦，都系要靠你自己嘅。但系可能当你揾到猛、揾到灰嘅时候咧，都可以揾佢撒下娇，泼下你嘅。 就这样用如水的姿态占据你心中，我在梦里面跌倒到不同，用爱也用人重新姿态照慢慢升空，空气越浑浊时越彷徨失重，但我知爱上 就称呼佢咧，叫佢做妈咪嘅。揾嚟有 Serenity 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咧叫做 Diamond Mine。 He keeps leaving you for dead. I don't know what you've been waiting for. So you've got your love locked up instead.Something better's waiting at your door. You don't know your worth. All the things I know that you deserve. Say it's not worth it, doesn't hurt. Find someone you know will put you first. Fi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at your worst. Gotta keep your head. Gotta keep your find someone who loves you like you. 开心嘅时候咧，有啲我选择去到听歌嘅，有啲歌咧就系啲 feel good song 嚟嘅。有啲 feel good song 咧就系你可能会中意佢啲歌词可以打到气嘅，有一啲咧就系好似呢一首咁样 chill 啲，但系同时都几有意思嘅作品嚟嘅。介绍俾你嚟自 Kelly 今日 Disclosure 嘅呢首新嘅 single。星球的名字就是提你找回自己的价值，歌名叫做 Know Your Worth。 这首歌也是一首 Feel Good Song， 不要想那么多，找个盘喝淡轻松一 下。一口吐出了毛，一杯喝出了情愁，还上早还在手，从来多少欺合陷进走败 陈磊有巨星嘅呢首嘅派台作品，自己负责作曲同埋填词啦。编曲监制有 Mike Orange， 一种一发不可收拾嘅一种嘅温度。呢期未必可以出街饮，但系都可以喺屋企嗰度饮翻杯嘅。陈磊嘅新嘅派台作品，作品嘅名称叫做《不想回家》。 于三点半钟之前呢持续燃烧卢海彤的这首作品。 我经不起这冲击，恋爱高温令我乏力，深深内力在落汗的因身边找到亲爱的 Summer of Love。 人迷梦还偷偷喊，我不懂怎去解释，当你一起焕发热力，甜蜜热浪我未敌，自骂亲爱的人迷梦直播发痛，烧了亲的，烧了冲击，烧了不息，孩儿爱火光晒遍金色，也地人足迹纷纷聚集，心情已动，这个手吻追忆跟你相识，一见倾心是你魅力，从梦内从寻觅觅，我与你相识令我乐极，人迷迷惘如星星光，只想你珍惜是我心迹，情是为谁放，每一天跟踪着你足迹，热情力量是无法对抗，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三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区议员郑丽琼被警方拘捕，她在下午大约两点步出葵涌警署，她说案件已经交由律师团队处理，没有回应其他提问。警方网络安全及科技罪案调查科警司莫俊杰说，警方凌晨在葵青拘捕一名60岁的女子，涉嫌干犯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被问到郑丽琼的社交网站转贴有哪些字眼涉及煽动，以及相关条例是不是要在言语间鼓吹暴力才触犯条例，莫俊杰说有关字句的问题不会详细评论，调查仍然在进行，警方会再咨询律政司的意见。无线新闻部三名员工早前采访的一名被访者确诊感染新型肺炎，三人经检测之后结果呈阴性，会继续自我隔离。 三人包括一名记者同两名摄影师，办公室已经彻底消毒。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特别峰会今晚以视像方式举行，讨论如何应对疫情。外交部相信各国会利用今次契机，就疫情下稳定国际经济发出重要信息。另外，外交部回应中美近期就病毒源头的争拗，副部长罗兆辉批评美方一些政要对中国污名化的不当言行，损害中美合作抗疫和合作的气氛，强调病毒源头是科学问题，要听取专业和科学的意见。他认为中美在疫苗研发等方面的发展都走在最前面，两国合作对双方和人类都有利，敦促美国和中国合作才是中美关系发展的基调。泰国新增111宗新型肺炎确诊病例，累计破千宗，有1045人染病，4人死亡。泰国全国今日起进入紧急状态，直至下个月30号，以压制病毒传播。军方在连接各省的主要公路设置检查站，为民众量度体温，并已经禁止所有非本地的居民入境。当局说，如果疫情仍然未能够受控，不排除实施24小时宵禁，进一步限制民众外出。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今晚有薄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明日相当温暖，明晚和星期六的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2%。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18点，跌208点，总成交金额1050亿2000几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4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5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1.2升1.4，阿里巴巴180.4升7毫，建设银行6.28跌5仙，友邦保险67.15跌9.5，美团点评89.4跌1.35，中国移动56.6升5毫，盈富基金23.55跌2.5，小米集团10.16跌1.8。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0.45，瑞士法郎0.974，澳元0.594，加元1.427，新西兰元0.584，人民币7.097，英镑对美元1.189，欧元对美元1.092。日经平均指数报18664点，跌882点。港金现价报14780蚊，升40蚊。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1.25美元，卖出1608.68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讲隧道情况啦。红磡海底隧道的港岛入口告示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去到皇后大道东湾位，红隧的九龙入口现在只是收费广场对出一段比较车多。路面方面，在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车龙排到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最后在封路方面提提大家，在青屿干线因为有维修工程，咁直至到下午的四点钟，青屿干线出九龙方向介乎马湾至到青衣一段部分的慢线仍然是封闭，经过的朋友请留意翻现场的指示啦。好啦，我哋下一节的交通消息再见。 开心听歌，唔开心听歌，顺境听歌，逆境 更加要听歌。

只是独唇热吗？手放自如，用气食了都看似用眼食拨云翻雨，直觉着不用你自主。 这首歌是一首几性感的作品来的，来自邓小巧《两扣》。真正那一种的兴奋，不知道对于你来讲是，首先你遇到一个啱的人，但是带给你的兴奋究竟是那种身体上面那种肢体乱缠，还是在大脑里面那种灵肉合一，是更加可以挑动到你的神经。跟着我们有 Edgar。 来我店拍天夜马路，披肩站几步拥抱，陪你倒数，陪你倒数，十秒天荒与地老，谁忘掉了交友圈道，全户做分晒一套，派对也好，葬礼也好，誓要一起跳着舞。 有滋味，更喜欢那个生死，这叫脚踏实地。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我话到死，叫我难与共。荣幸的情男女一同危险到世界高中。Take me home, baby, take me home. 爱也许是地上最穷。明日天涯和你坚持逃跑，化一生战争。 成日都话两个人嘅关系，其实唔系净系关你两个人事噶嘛。头先邓小嗰首歌就系讲紧两个人之间嗰种嘅沟通啦。而家呢一首咧，讲紧就系你哋两个一齐对抗成个世界。搵嚟有 Egg 啊，新嘅一只嘅排台作品，中文名称叫做 Mad。对情侣去到对方呢个世界，可能你会感到佢势孤力弱嘅。呢首歌入边咧，可以话系集结咗好多唔同人嘅力量，一齐去到争取一样嘢嘅啫。嗰样嘢就系爱啊！佢系 Lady Gaga， 新嘅呢首嘅派台 single Stupid Love。 一世的痴线，一世的意义。Nobody else, nobody else。 四点钟之前咧，我哋有 Anson Low， 佢嘅角色咧就真系指住 I'ma do my thing now， 一个嘅司令嘅角色啊。带领住嘅咧就系佢嘅 fans 啦，佢嘅 fans 都系非常之厉害嘅一班嘅乐迷嚟嘅，投放咗好多嘅资源去到支持佢啦。嗰啲嘅红色嘅广告版啦，非常之厉害。 人世太短，如转一圈，能够跳出救生圈。 欢迎有听心音乐嘅新嘅呢首嘅派台作品，首歌嘅名称叫做《一锁原命》。 Do my thing now. 谁要去领军，诸位也可能能够放手，远方任何改变一生，无人能被围困，做就做，你别等，我耗尽我这身，顺便我命运再去攀登。 I'ma do my thing now. Show me.我不会怕，行住路我试得多，全力冲开那门锁。一世的志士，一世的意义，一世的志士，去为我定义。一世的故事，战斗这个字。Nobody else，Nobody else。 2800宗确诊病例，其中早前在悉尼靠岸的红宝石公主号有近150人确诊。由于当局最初未有为船上几十名不舒服的乘客做检测，就容许他们落船，引起批评。天气方面，与高空扰动相关的骤雨正是影响广东本港地区下午和今晚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下午短暂时间有阳光和有几阵骤雨，今晚有薄雾，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听日相当温暖，听晚和星期六间中有骤雨和狂风雷暴，周末期间天气稍凉。现在气温是26度，相对湿度 80%。 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254点，跌272点，总成交金额1150亿4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4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5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2元升2元，中国平安76.05元升3毫，阿里巴巴180.5元升8毫，建设银行6.25元跌8仙，友邦保险67.85元跌2.5毫，美团点评90.15元跌6毫，中国移动56.5元升4毫，盈富基金23.6元跌2毫，港交所231.6元跌4毫。外币对港元的卖价，美元7.754，英镑9.259，瑞士法郎7.971，澳元4.613，加元5.459，新西兰元4.534，欧元8.4772。每百日元对港元7.023，每百港元对人民币91.542。日经平均指数报18664点，跌882点。港金现价报14780元，升4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2.71美元，卖出1609.89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Kitty 首先讲隧道情况，红隧港岛过去九龙告士打道东行的龙尾在华润大厦，西行过海的龙尾在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比较多车些少，龙尾在马会大楼对开。红隧的九龙入口交通暂时是大致畅顺的。路面情况，九龙方面，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骏发花园那段龙尾去到果栏，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在康庄道桥底。提一提大家啦，封路方面，在荃湾的沙咀道，因为有兴建升降机的工程，所有长度超过8米的车辆，如果是沿住沙咀道去德士古道方向的，是禁止左转至大涌道的。 要特别留意安全车速的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另外啱啱收到最新的消息，就是丁九桥出九龙方向在桥面慢线有一宗交通意外，一带车多。重复一次，丁九桥出九龙方向桥面的慢线有交通意外，一带车多，揸车朋友经过时请特别小心。好了，我们下一节交通消息再见。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FM 九十四点八至九十六点九， 香港电台第二台。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流行性感冒是由飞沫传播，预防流感要打开窗户，保持室内空气流通，注意个人同环境卫生，勤洗手。打乞嗤同咳嗽时，要用纸巾掩住口鼻。有呼吸道感染病征，就要戴上口罩。病情持续或恶化，就要睇医生。为咗保护你同屋企人，每年都要打流感疫苗。 家家防流感，户户健康又开心。 全家积极同心抗疫。 我是家有爱宠的 Lu， 屋企有宠物要进行呢个家居清洁，就要加倍留意啦。因为大部分的清洁剂都含有令宠物患上癌症、损害肝肾等等的成分，还可能会令到它们间接中毒。香港爱护动物协会就建议可以选用稀释的醋加水，食用梳打，又或者是用醋制成的环保清洁剂消毒家居，那就不怕伤害到动物啦。 香港电台第二台，同心抗疫，大大利。 有咩歌介绍啊？King， 咁啊，翻嚟咧，我哋讲一啲嘢青春嘅回忆啊！哇，呢个真系青春到，其实我有时唔想回忆嘅。 周慧敏， 诶，周慧敏系我哋嘅监制卡蚊曾嘅挚爱嚟嘅。 哦， 系啦， 周慧敏好啊。 周慧，你咧？你有冇周慧敏过啊？ 冇。 OK， 咁你有边个过啊？偶像？ 香港啊？ 系咯，青春偶像。 哇，其实咧，系。 即系我老实地讲啊，即系咧，你知即系通常中学生嘅时候咧，你真系会好瞄啲广东歌噶嘛？即系你觉得我要听下听下啲外国嘢先咁样嗰啲啦。咁我系 我嗰时候冇嘅，我九十年代嘅时候真系冇。 系啦，即系我去到好细好细嗰阵时，因为我喺四大天王歌背景度成长啦。咁所以你话嗰阵时歌咧，我都知系边个嚟嘅。到我真系开始听歌嘅时候咧，我系真系听外国嗰啲乐队啊嗰啲先嘅。咁、okay、然之后即系有一段好长嘅时间，即系 Twins 佢因为嚟过中大表演，所以我哦几好听咁、啊、样啦。咁然之後咧、 这个、 ，Even 係陳奕迅啊嚇，即係陳奕迅，即係佢頭幾隻碟咧，即係大獲好評嘅時候咧、嗯，我嗰陣時都話，哦 ，OK， 王菲 fine 咁樣啦。我想話你淨係聽佢啲對白係唔夠，你睇埋佢頭先啲表情。 係啦，即係嗰陣時你完全 OK 啦，係啦， okay， 即係又唔係特別好吸引到我嘅。 OK， 咁啊去到幾時咧？ 嗯， 其實去到做呢個節目嘅時候， 但係呢個節目做咗好多年咯喎、 哦，九年啊，八年啊，七年。 八年鬼記得咩？咁然之後咧，咁開頭嘅時候，呢、這個節目本身都係播英文歌為主嘅。 啊，係啊， 英文嘅 indie 嘅為主嘅。 原來呢個節目曾經有段咁不為之嘅過去，我都唔知道。 維持咗年幾兩年。 咁因為咩事之後轉播咗廣東歌咧？ 老實話，不如你做下訪問啦。佢話：哦，好啊， 就開始轉做香港歌。 跟住開始做下做下。咁、okay。 做落嘅時候咧，咁啊，譬如嗰陣時係你就開始接觸某一啲歌手同埋音樂人啦。 系， 咁咧我就开始，咦 ，OK， 我开始要听啦。 嗯。第二就系我开始明白香港有一班咁用心嘅音乐人嘅。 嗯。 當然不是全部啦，我都遇過很多都是不知道做乜咁樣啦。咁但係有啲真係我，譬如嗰陣時係S17 啦，咁嗰陣時我係好 respect 嘅。咁然之後仲有邊一個？林力邦啊，跟住嗰陣時何韻詩啊，係啦。咁然之後你真係同佢傾嘅時候，你就咦佢哋好多啲諗法啦等等嘅嘢，你就咦唔係喎，同我開始認識好多監製。 哦， 咁同我哋傾偈嘅時候，你就發覺啊唔係喎，佢哋擺咗好多 input 落去喎， 係真係有心機做嘅。 係啦，咁嗰陣時你就會想啊了解多啲啊，認識多啲啊。咁樣樣咯， 估唔到你過去係咁噶。 你所以而家我嚟播好多英文歌， 同埋我真係以為你一路以嚟都係所謂緊貼香港樂壇動向嗰啲人嚟㗎，真係唔係。我一路以為即係因為你 同埋去到最後，你要了解到一樣嘢就係，如果你未接觸過嗰樣嘢咧，你其實係冇乜資格去到唔中意佢。係 啦，呢個係啱。係 啦，咁你接觸過之後咧，你就 可以大大聲話唔中意係啦。即係通常咧，我哋都真係嘅。有陣時咧，譬如開會有啲咩新歌啊咁樣，同事咧問到我中唔中意嗰首歌啊，咁我其實得兩個答案，即係中意或者唔中意啦。 係啦，因為個人口味嚟㗎嚇。 冇錯。咁但係咧，而家我發現我要再均真啲，因尤其是做咗呢個節目啦，而家兩年到啦咁樣，我係會同佢講第三個答案嘅，就係未聽過。 係。係啦，因為你未聽過，你真係冇得話佢唔好，或者你唔中意，因為你都未聽過。 呢、這個係真嘅，我覺得呢個都係一個做人，即係尤其是對於啲作品最基本嘅尊重啦、 啊。 都希望呢件事大家都即係分享翻呢一個嘅諗法、 啊。所以如果今時今日有啲歌我話唔中意，就係、是、我真係聽過。 聽過唔中意，係啦、啊，依家我都有呢個保證，就我保證我真係唔中意咧，係真係唔中意㗎，唔好再問我點解啦。 我同黃婉之啊、馮漢銘啊，即係嗰啲我就係覺得 啊，就係好 appreciate 佢哋做緊嘅事情咯，即係音樂上面。 咁同埋做呢個節目之後咧，我覺得我係 專一同埋越水越多， 越水越多係。我覺得我是專一咗嘅，因為前幾日咧，我同我嘅大學嘅 professor 傾電話，咁然之後佢就即係佢每一次同我傾電話，最後佢都會問阿瓊最近有冇邊個音樂人，即係香港音樂人好介紹啊咁樣。咁我都 嚟嚟去都係嗰啲嘅啫，香港咁樣，因為我個 pool 真係唔係好大啊嘛。 跟住我就同佢講咗個人名，之後佢話啊，呢三年我每一次同你傾電話，你都係講佢嘅。 哦， 但係我冇留意呢件事啦。然之後我就話啊，係啊 ，Miss 唔係 Miss 吳生，佢姓吳生，我係咪好專一咧？咁樣跟住然之後佢就講咗鄧小巧。 哦， 系啦，咁然之后咁佢就讲咗你呢一句，可能你都冇乜人介绍。 咁香港个圈咧真系又唔系话真系阔到咁样样咧，尤其是你见幕后嘅制作班底，近年系多咗好多噶啦。咁但系你见 Mingy 好多都系有一啲你做歌嘅时候一定系 go to 嘅一啲嘅监制或者系编曲人、填词人咁样，你呢、這个真系事实嚟噶嘛？ 咁但系你今日就唔系要介绍呢啲嘅，又好唔关事嘅就。但係其實咧，即係今日講嘅呢一樣嘢係我即係疫情關係啦，冇得出街喺屋企咧睇大陸版嘅康熙嘅一個諗法嚟嘅。 即係小 S 同阿蔡明嗰個節目， 但係佢哋而家搬咗去內地做啊嘛。 好奇怪嘅，我睇過十分鐘。 我覺得其實後期製作要負少少責任咯。 其實 佢加咗太多 effect 啦，不斷喺度咿呀，跟住又不斷有啲卡通字彈出嚟咧。 咁大家口味唔同啊，係。 同埋我想，我唔係弱智嘅，我知佢哋講緊乜嘢，你唔使再幫我解釋。 所以我覺得口味唔同咯，即係佢哋可能覺得咁係豐富，但可能我哋睇慣就有太多調味咯。 係啦，咁樣啦。咁然之後咧，話說。其實我唔係因為睇咗內地先，我係睇咗台灣啲娛樂新聞，我先知呢件事，之後揾翻出嚟睇啦咁樣。咁我台灣娛樂新聞就講到咧，有一集即係都係呢、這個內地版嘅《康熙來了》啦。咁佢叫《真相吧，花花世界》咁。咁然之後咧，佢就訪問咗炎亞倫。有另外一個女嘉賓，不過唔係重點，所以我只係講炎亞倫先。咁小 S 咧，知佢啲問題不嬲都好尖鋭噶嘛，咁樣咁佢就問咗一個問題，我覺得又幾好笑喎。佢問炎亞倫：你而家仲有冇同飛輪海嗰啲人聯絡啊？ 哦， 即係佢唔係問佢係咪 friend 嚟嘅，佢話你仲有冇聯絡啊？咁樣，炎亞倫諗咗兩秒，佢話冇。 嗯 ，make sense 係 啦，咁樣咁啊，蔡康永就追問啦，就話。冇嘅原因係乜嘢呢？跟住然之後，炎亞倫就冇答啦，就望住佢啦。咁然之後，蔡康永就幫佢分析，佢話有一種可能係因為從來都唔 friend， 於是乎喺個團體冇再運作之後，咪唔使聯絡咯。 唔出奇啊！ 係啦，咁另外都有一種可能性就係其實你天生你唔係好中意同人 social 嘅。你話其實我都好少主動揾我任何嘅朋友， 都可以啊。 係啦，咁樣咁佢諗住俾個落台階佢啦。點知炎亞倫呢係好直接同佢講話第一個原因。 哦， 就係佢話真係一開頭都唔係好 friend， 咁當個團體唔使再運作之後咧，佢就睇化曬，佢就覺得 正常、啊， 冇乜必要要逼自己同呢一班人。 因為當初嗰四個人擺埋一齊、嗯，其實唔一定係你哋好 friend 所以揾你一齊噶嘛，而係你哋有唔同嘅市場價值，所以我將你擺埋一齊去令到我嗰個利潤可以最大啫嘛。 咁的而且 你見佢哋 solo 嘅時候啲音樂作品都唔同，或者甚至乎有啲舞台唱歌添啦。 係拍戲啊嘛，就是、汪東城啊嗰啲。咁、啊、但係其實咧呢、這個某程度上咧，亦都係我諗。嗱，先係講咗先，即、就、係、是、我會覺得呢個時代咧，再做一個飛輪海或者 F4 出嚟，已經係冇可能噶啦。 太難了。 太難咯，即係韓國有好多，咁但係咧，我又必須要講喎，韓國嗰啲咧，人哋真係靠實力。 咁 係因為嗱， 睇你點 define 咩叫實力咯？ 舞台上嘅實力咯。 但我其實覺得喺舞台上面有陣時，只要你夠嗰個 charisma 咧，即係嗰樣嘢已經係你嘅軟實力嚟噶啦。 你覺得飛輪海有冇啊？ 當年嗱，你冇得用而家去比啊！即係當年佢真係咁紅，係真係。如果你話啊，原來你要挑剔佢冇啲唱歌技巧，諸如此類咁樣。咁當年都有人挑剔㗎。咁但係你都不能夠否認就係、是，喂，佢真係好鬼死成功、啊。 咁係嗱，你數由 F4 開始啦，SHE 啊，即係、飛輪海啊咁、yeah. 樣。咁嗰時台灣的而且確佢嗰個造星嘅模式係非常之咁成功嘅咁、yeah. 樣。咁又講翻嗰個嘅電視節目啦，咁嗰陣時咁梗係要問點解做唔到朋友啦？佢就話其實根本上佢哋四個價值觀爭好多咁樣啦，咁就問啊爭喺邊啊咁樣啦。咁而馬倫就講咗一件事，就話你知嗰陣時飛輪海 fans 非常之瘋狂啦，追車係追到咧，佢話係即係佢覺得佢會死喺架車上面啊咁，因為好多嘅交通意外啦咁樣啦。咁佢就話咧，佢係會鬧啲 fans 嘅，即係佢就會講話唔可以咁危險，即係咁危險嘅做唔可以做啊咁樣嗰啲啦。咁但係佢話佢好唔中意嘅嗰個團員咧係唔會出聲嘅，同埋甚至乎對於咁佢自己講啦，就甚至乎對於好多 fans 嘅呢種好瘋狂嘅行為係覺得好沾沾自喜嘅咁樣啦。咁然之後咧，大家就會話啊，一路以嚟原來都係佢哋兩個嘅。價值觀好唔同咁，然之後就問咁嗰時一齊做有冇好辛苦啊咁嗰啲，咁而馬倫就講話其實嗰陣時佢唔係好識嘅，即係 Even 係飛輪海最紅嘅時候，佢只係覺得自己做緊一樣唔知乜嘢，即係好多人喺隔離尖叫嘅事情咯。但你問我嗰陣時啲嘢做得好唔好，自己開唔開心啊，諸如此類，佢都係唔知嘅。但係呢件事反而令我回憶起我嗰陣時都有份尖叫嘅喎，因為我嗰時都好中意馬倫。 哦，所以你今日揀呢首歌係 係啦，飛輪海嗰陣時候啦。咁呢一隻其實呢一首歌歌名叫做《只對你有感覺》， 係 好認真嘅。Hebe 有份幫手唱㗎，係仲要係林俊傑幫手做㗎。 咁你嗰陣時聽嘅時候係咪都係覺得真係好有實力㗎？呢個 係啊，真 係 好有，唔係我嗰陣時已經知佢係偶像團體嚟㗎，係啦。你知我不嬲追開嗰啲都唔係實力派咁啦。飛輪海呢首歌。 眼神心像海底针，光是猜测我是愚不成，有点烦人又有点迷人， 浪漫没天分，反应够迟钝，不够精神，话叫做颜色，但很矛盾，喜欢你 笑再美再甜，不是你的都不特别， 眼泪再苦再咸，有你安慰又是晴天， 靠得再近再贴，少了拥抱就算太远，全世界只对你有感觉，玩得再疯再野，你等一眼我就收敛， 马路再宽再远，只要你牵就很安全， 我会又快又黏，温柔体贴却不敷衍，我只对你有感觉，体贴却黏人，爱哭却 温顺，有时天真，有时很邪恶，对你耍狠就是舍不得。只对你有感觉， 最最頭嗰啲 effect， 哇！佢唔跳出嚟嘅， 令我諗起《聽耳紅》嘅變聲。 正， 但系嗱，即系 你听翻咩感觉啊？ 咩感觉就系、是、哇！我以前好有眼光啊，因为我以前系喺我身边好多五迷啦，即系五月天 fans 啊。咁五月天不嬲，即系实力偶像派嚟噶嘛。咁佢哋系偶像偶像派嚟噶嘛？咁样咁我当我身边啲朋友谴责我，哇！你份人咁肤浅噶，中意听埋啲咁咩？我嗰时都好清晰地知道，即系我唔会去拗，系咯，我唔会去拗。 中意靓嘢都唔出奇嘅，系咪先？即系咁嗰阵时，佢哋真系靓噶嘛。 但系我又必须要讲，即系而家我再睇翻起嘅时候，点解以前会中意呢啲人样？ 系， 你而家睇落真系，唉，救命！不过唔紧要啦。 咁你其实掀起咗一个系飞轮海头嘅 箭猪头咁样嘅 一个 热潮。 系啊，系啊，系啊， 系 啊，即系等于而家 Netflix 嗰套韩剧都有人系专系 栗子头， 栗子头啊嘛，个梨咩梨梨泰源啊，定梨咩源啊？ 梨泰源 class 系啊，个头啊嘛，咁系一个成就嚟嘅。 同样有好大关系嘅，你留咩头，可以承受得起咩头，必须 系啊。你谂下近年系得一个人跟紧佢发型嘅嘛，就系、是、周柏豪咯，柏豪头啊嘛。 哦， 系咪先咧？是 啊、即系嗰系周柏豪嚟个睇下你， 系啊，柏豪头咯。 但系呢啲系我觉得好紧要嗰样嘢咧，就系、是、嗰个发展啊。即系你听嗰首歌啦，我头先即系谂住喺麦后同 Eric 讲，你睇 Hebe 嗰阵时仲系 SHE 啊， yeah. 但系已经好分明听得出两种歌唱唔同嘅路线啦。于是乎 Hebe 加埋天后咯。 男仔嘅合唱歌系难搞啲 嘅， 系 同埋。因为男仔咧，你有多唔多唔少都要快啲啊，或者有啲舞曲嘅当中咧，其实系仲难搞噶。 系啊，如果咪一齐变咗大合唱，就系、是、对面的女孩看过来，跟但系成班男仔好青春嗰种 feel 咧，即系你明啊，中学生 校 男校啊，大家啲 key 开始慢慢，咦，发觉唱到咁高音，要调低啲。即系大班男仔有阵时你好容易就会跌咗落呢一个位嗰度，咁所以你就喺中间你要俾到位佢哋发挥咯。但系头先嗰首歌你好难突然间无啦啦我飙个嚟，等我嚟个 ad lib 先， 冇啊，系啊， 难啲咯，系啊， 会唔会太真心话呢一 part？ 唔会，我其实不嬲都好真心话。 咁你今日拣咩啊？ 我有啲去得太尽嘅，我唔讲啫嘛，而家。 话咩咪后啊，仲精彩啊，仲真心啊！ 系啊，头先你讲系即系男子嘅团体啊、组合啊咁样啦，咁冇办法啦，你都系近年真系呢一个系开头大家嘅时候都系觉得系咪真系 work 嘅咧？即、就、系、是、靠一个电视嘅、叫做一个系 真人 show 嘅节目 系啦， 拣十二个人出嚟系咪真系 work 嘅咧？咁但系冇办法，你睇近呢两三年，你真系见到佢哋系真系。work 咗咯， 系啊，即系一个成功嘅造星嘅一个做咗 mirror 出嚟咯， 系啊，咁所以吓，头先你就系 飞轮海， 吓香港有 mirror。 冲线为将来，日夜游历精彩，梦想一刻超载，不止于意料之内，可若其实可再，还不得不爱。 若有错，可不可尽快将思想去解锁？ 是否好或特别信号？ 电台新闻报道， 下午四点半由陈景瑶报道一节新闻。中西区区议会主席民主党郑丽琼被警方拘捕，警方话佢涉嫌干犯作出具煽动意图的作为罪。法政会司成员大律师田其锐话，有关的条例在六七暴动之后很少采用，外国亦都少有案例，质疑有关条例是不是能够经得起人权法的考验。资深大律师汤家华就指出，条例针对几种不同情况，是不是有鼓吹暴力只是其中一种，煽动民间的仇恨，对警方的叛离等亦都可能是会涉及罪行。他又说，回归之后国际人权公约条文已经纳入基本法，根据公约可以因为国家和社会安全为理由限制言论自由，意思是言论自由并非绝对。财政司司长陈茂波说，为应对新型肺炎疫情，尤其是出现输入个案，当局正是考虑推出更多保持社交距离的措施。陈茂波下午和商界讨论预算案内容的时候说，政府推出多轮的措施，包括300亿元的防疫抗疫基金，一些在预算案中提出的措施仍然未推出，呼吁立法会尽快通过预算案。他又说，现时环境导致不同企业面对巨大营运的困难，他回顾1997年金融风暴和2003年沙士疫情，为免企业裁员，要求员工放无薪假和减薪，是没有其他更好选项下的办法。政府今日再派两班包机接载在湖北省的港人返香港。当局说，两班包机预计包括是分别在下午五点和晚上九点十分抵达本港机场。连同昨日的两班包机预计接载超过500名滞留湖北省的港人返香港。他们主要来自孝感市、咸宁市和黄石市。Now 新闻台表示，昨日一名剪接师被指初步确诊感染新型肺炎，卫生署最终核实他并非确诊个案。Now 新闻台说，这名 的剪接师在博爱医院留医，医院为他先后三次抽取样本化验，第二和第三次的结果都明显呈阴性反应，但由于第一次的结果存在不确定性，院方将样本送往卫生署进一步化验，卫生署最终核实他并非确诊个案。天气方面，本港地区今晚和明日的天气预测大致多云，今晚和明早沿岸有雾，日间部分时间有阳光，明晚有几阵骤雨和狂风雷暴，气温介乎22至27度，吹和缓的东南风。展望星期六初时有狂风雷暴，晚上雨势减弱，周末期间天气稍凉，风势颇大。现在气温是25度，相对湿度81%。香港电台新闻简报完毕。 经济行情报道， 恒生指数报23,352点，跌174点，总成交金额1,217亿7,000多万。上证综合指数报2,764点，跌16点。深证成分指数报10,155点，跌85点。部分活跃港股的造价，腾讯控股381.8升1.8，中国平安76元升2.5，阿里巴巴180.9升1.2，建设银行6.26跌7仙，友邦保险67.6跌5毫，美团点评90.15跌6毫，中国移动56.55升4.5，盈富基金23.6跌2毫，港交所231.8跌2毫。美元对其他货币的卖价，港元7.754，日元110.36，瑞士法郎0.974，澳元0.595，加元1.422，新西兰元0.585，人民币7.096，英镑对美元1.192，欧元对美元1.094。日经平均指数报18,664点，跌882点。港金现价报14,800元，升60元。伦敦金每安士买入1,602.68美元，卖出1,607.45美元。香港电台经济行情报道完毕。 交通消息直击报道。 Michael 首先跟进翻交通意外啦，咁较早前喺丁九桥，咁就系去屯门方向桥面段嘅慢线有意外，意外啱啱清理好，咁但系一带交通咧仍然都系比较挤塞噶，车龙排到过咗青衣西北交汇处。就喺丁九桥去屯门方向桥面段嘅慢线较早前有意外，虽然清理好，而家龙尾咧都过咗青衣西北交汇处。隧道方面，红磡海底隧道嘅港岛入口，告士打道东行过海龙尾华润大厦，西行过海车龙排到景隆街。坚拿道天桥过海龙尾喺马会大楼对开。红隧嘅九龙入口只系收费广场对出一段车多少少。路面方面，喺九龙区加士居道天桥去大角咀方向龙尾康庄道桥底。另外，渡船街天桥去加士居道近住骏发花园一段龙尾果栏。特别留意安全车速位置有深圳湾公路下村桥面来回。最后，环保署就提醒你，停车息时不会释出废气，又可以悭油，既悭钱又环保。好啦，我哋下一节嘅交通消息再见。 FM 94.8至96.9 ，FM 94.8至96.9， 香港电台第二台。 有音乐， 有音乐， 有快乐， 有快乐。 要预防2019冠状病毒病传播，应善用弹性上班同用膳安排。乘搭公共交通工具应戴上口罩，唔好搭人多挤迫嘅升降机。尽量避免举行大型会议，减少同事之间面对面接触，唔好聚餐。放工后唔好去人多嘅地方，保持双手同工作环境清洁。唔舒服就唔好翻工，尽快求诊。上 coronavirus.gov.hk 了解一下啦。 而家啲小朋友喺学校都好多嘢玩噶， 老师就玩下啲新嘢咯，玩咗罗马大炮、水弹添，童军有啲旗杆、有啲杆、木架，整个大炮，你将个水弹抛出去咯， 弹去人度还是弹去？ 系啊，弹人噶， 系啊。 想了解多啲小朋友嘅谂法，就要听实逢星期日朝早8至10，玩玩星期天，好想同你 share。民政事务局家庭议会，香港电台第二台全力支持。 眼一片片太过多，此刻太在意。我必须放水降温，其实要放肆。将开心已疏动，因我听咗有下次。刺激痛失我耳蜗，攻击甲状腺。你歌曲情深就得，令你满意。 没想过会弃之不顾，会在一起度，把你放心里住。没想到你无孔不入，在每个角度都对我打招呼。我根本不敢去想，也不知道该怎么讲，我紧张无该。我根本就不该去想你， 别开你的注意，我才能呼吸。这是什么处境？我不想清醒，孤单了，寂寞了，无法再说出爱时的胜任原则。我只是想不欢乐，不想的感觉。到底整个生命全都好个干净， 不必受伤，我们只是互相找个帮忙，偷一点猖狂，多一人分享，何妨？又为何我们最后有时候到下午4:40，阿琼第一首拣嚟嘅歌，歌曲名称叫做《何妨》啊。主唱叫做茄子蛋同埋嘉嘉，一直都好中意呢种好沧桑、好厚实嘅男声啊。同一时间合唱嘅女声咧，就唔可以太过少女，都要有翻啲历练同埋经历嘅声音。 开你的注意，我才能呼吸。这是什么处境？我不想清醒， 孤单了， 寂寞了，无法再说出爱时的胜任原则。我只想不管了，不想了，爱到底，整个生命全都好个干净。 曲词都有茄子蛋的主音，黄奇斌负责，同嘉嘉合唱的作品。之 前都讲过话呢一种好沧桑嘅男声咧，其实喺香港嘅男歌手当中系好少有嘅。但系其实内地同台湾咧都好多呢啲咁样表现嘅男歌手，例如跟住落嚟呢一位啊，都可以称之为内地民谣嘅天王一哥，佢叫宋冬野。 董小姐，你从没忘记你的微笑，就算你和我一样渴望着衰老。董小姐，你嘴角向下的时候很美，就像安河桥下清澈的水。董小姐，我也是个复杂的动物，嘴上一句带过，心里却一直重复。董小姐，鼓楼的夜晚时间匆匆，陌生的人请给我一支蓝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 头先歌词有一句话，爱上一匹野马，可惜我没有草原啊，都系呢首歌喺内地爆红嘅时候咧，流传到非常之广嘅一句歌词嚟嘅。可能就系因为佢好简单咁讲中咗爱情当中最多嘅无奈啦，成日都会爱上一啲唔应该爱嘅人，就好似千华嗰首《野孩子》咁。但系咧，其实我成日觉得呢啲歌系唔啱喺香港听嘅，因为佢有一种同香港唔匹配嘅慢。 董小姐，你熄灭了烟，说起从前。你说前半生就这样吧，还有明天。董小姐，你可知道我说够了再见，在五月的早晨终于丢失了睡眠。所以那些可能都不是真的，董小姐，你才不是一个没有故事的女同学。爱上一匹野马，可我的家里没有草原，这让我感到绝望，董小姐。所以那些可能都会是真的，董小姐，谁会不厌其烦地安慰那无知的少年。我想和你一样，不顾那些所以，跟我走吧，董小姐，走起来吧，董小姐。 但某程度上，呢一种慢咧，又系内地民谣一个特色嚟嘅。呢首歌推出嘅时候咧，其实好多乐评都聚焦喺到底边一个系董小姐咧。系啊，就系呢首歌当中不断重复嘅董小姐到底系边一位啊？ 之前都同大家讲过嘅，即系有内地有啲歌手咧，你喺音乐节上边可能好红啦，但系同喺电视上好红咧系两回事嚟嘅。咁我谂宋冬野就系喺音乐节上好红，但系电视上系冇乜声音嘅嗰种啊。 当火车开入这座陌生的城市，那是从来就没有见过的霓虹。我打开离别时你送我的信件，忽然感到无比的思念。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我想有一些歌手呢，他红的时候可能还没分得到是音乐节还是电视啦，于是我就想起这位歌手，他叫做陈楚生，那个名称叫做有没有人告诉你啊。算是第一代内地歌唱比赛出身的一位歌手来的，说这首歌当时在内地是红到一个点的，即例如大街小巷都播着这首歌。另外还有另外一个因素， 看不见雪的冬天，不夜的城市，我听见有人欢呼，有人在哭泣。早习惯穿梭充满诱惑的黑夜，但却无法忘记你的脸。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爱你？有没有有没有人曾在你日记里哭泣？有没有人曾告诉你我很在意？在意这座城市的距离。 另外一个证明这首歌很红的一个证据啦，在以前那个年代，就是有些夜店是会有这首歌的 mix 的版本的。但你想想这首歌做 remix 是什么事呢？但这个的确确曾经是内地哪些歌很红的一个的证据来的。而当时陈楚生因为那种忧郁的王子气质，都真的有非常多歌迷很喜欢他的。有冇一啲人系唔受地域，甚至乎唔受电视定音乐节限制人呢？我觉得系有嘅。 为什么深仇大恨，总有人成了敌人？我揭穿你，我也难过。

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 Hong Hong Hong Hong Hong Sing Hong Sing Hong 好了都做得多中了别人太多今晚就睡马桶下以为爱情只伟大听说下个礼拜他就要出家当青梅竹马俩一起长大从他又提到发芽准备要立业成家却被他开成玛莎拉蒂的渣渣送 AA Prada 把他骗走嘎嘎手引起脖子 Rumba 我含泪跳着恰恰他点顿来个骚洒泪鬼还太天空大我身在那东方一样飘着你的步伐随着我的头发 Shake it shake it 妈妈失恋了就去 party 啊同兄弟十分惩罚他从南美洲都放回家用力唱歌去跳吧生活再难再差苦恼也没办法 黄秋生的作品那个名称叫做 China Reggaeton 明明是一首讲他很痛的作品啊 啊妹啊 但我每次听的时候我都真的心情很好多谢两位俊男啊 China Reggae Reggae Reggae